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 接下来是本期这里是大兴的新闻提要。 近日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举行了开园仪式，当天共有300多人参与了活动。 4月8日，安定镇在前安定村开展了名为“园序三生十里，春满安定桃花”的赏春踏青活动，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安定，更好地将安定美丽的景色和深厚的文化传播出去。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记者从大兴团区委了解到，去年华商创意中心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创业孵化体系建设完成，全年孵化创业企业83家，注册资金近9亿元。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举行了开园仪式，当天共300多人参与了活动。此时此刻，我们清晰地记得，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曾经低端产业聚集，流动人口密集，既给治安秩序造成了损害，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存在着突出的安全隐患，成为城市痛点。北京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负责人主持开园仪式，并介绍了公园的建设历程。为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新区3个3战略，有效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加强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新媒体基地启动了拆除腾退改造工程，共拆除搅拌站、印刷厂、物流大院等小散低劣企业100多家，拆除地上构筑物10万平方米，清退流动人口近10000人，这才有了今天公园的景象。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体在京政治局领导来到这里，与广大干部群众、志愿者、少先队员一起，共同参与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在这里，总书记亲手种下了6棵树。总书记叮嘱少先队员从小养成爱护环境、珍惜自然的意识，并嘱托在场干部群众要把大兴建设好。北京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负责人表示，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信心。为了彻底改善周边环境，我们在总书记植树地块建设起了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公园的设计建设历时1年，期间新区领导多次亲临现场，从理念设计到施工给予了全方位指导。公园建设贯穿了绿色发展的理念，特别是通过废弃材料的再利用和细节设计，展示了新区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警示和教育后人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里凝聚着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凝聚着新区干部群众对建设绿色家园接续努力的精神和品质。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新区未来的建设者。爱护环境、珍惜自然的意识要从小培养。西红门镇星海学校张晚秋同学代表去年与习总书记一起植树的小学生进行了发言。在去年的植树活动中，我很荣幸与习爷爷一起植树，在习爷爷的希望与激励下，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小树一同成长，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当前新区正处于大力实施三个三战略的重要时期，需要我们共同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大兴六小大队辅导员卢建老师向全区青少年发出倡议，强化意识，争做绿色生态的宣传员，模范带头，争做植树造林的先锋队，持之以恒，争做爱绿护绿的排头兵。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东至同华路，西至西红门星光生态文化休闲公园，南至新凤河界外，北至南五环路界外。地块控规批复的用地性质为公共绿地。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处于北京主城区边缘，依临新兴城市板块，是新机场辐射区内的快速发展区域，也是北京城市产业调整升级腾退还绿的重点区域。 以教育、生态、休闲为主题的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建设内容包括绿化、灌溉、园路、景观小品及构筑物等。建设材料多选择经过循环再利用的拆迁废料，通过与自然景观的融合，表现地貌蜕变的记录、知识普及、生态教育，营造一座独特的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公园由西向东分为畅想园、智慧园、知行足下园及奋进园四个主题园。四个主题园通过不同的景观设计，将教育、观赏、纪念和游玩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境界。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区域，记录了城市蜕变和更新中的痕迹，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公园的独特价值，是城市化过程中景观城市主义的有效实践。公园将成为大兴生态文明建设的辅助教育基地，助力大兴区生态文明建设。 本台消息，随着春天的到来，气温也在渐渐的上升，很多人都开始出门游玩，赏花踏青。这一次，为了方便咱们大兴人踏青不走冤枉路，看不到好看的景色，安岭镇特地在4月8号在前安岭村开展了名为“续缘三生十里，春满安岭桃花”的赏春踏青活动，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安岭，更好地将安岭美丽的景色和深厚的文化传播出去。前安岭村是京郊地区十分典型的种植村，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热点。基于这一趋势，前安定村种植的具有富硒特色的桑葚，富硒桑葚不仅抗氧化，还能防癌抗癌，对身体特别好。除了富硒桑葚，富硒蔬菜也是前安定村的特色之一，蔬菜品质高，不易腐烂，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前安定村的村民也是在这次活动中拿出了自家酿制的桑葚酒、白酒、香油、麻酱和自家种植的无公害蔬菜，摆在了前安定无公害农副产品加工产销一条街上，和游客们分享。村民们为游客举办了盛大的秧歌会和精彩的舞龙舞狮。在游览完前安定村后，游客们来到了占地面积约100亩的甲上精品种植园。这里有京南第一座高9米、宽30米的全钢温室大棚，也是京南第一座种植有机樱桃的温室大棚。农场有10多个樱桃品种，游客们也参观了樱桃的生长环境。虽然还未到樱桃成熟季节，但是园区内的梨花桃花也是美不胜收，让游客们大饱眼福，纷纷期盼着在4月15日樱桃成熟时再来游玩。 本台消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记者从大兴团区委了解到，去年华商创意中心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创业孵化体系建设完成，全年孵化创业企业83家，注册资金近9亿元。近日， 屯区委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复合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称号，大兴区青年创业工作的开展情况又一次引起了关注。2015年10月，华商创意中心被大兴团区委评为北京青年创业园大兴园新媒体分园。该园区致力于打造以新媒体产业为主的专业集聚区，建设集文化创意产业、电子商务、现代服务业等业态为主的新型园区，并通过创意咖啡的建设，有效地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落地，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优质的软硬件服务，以最低的门槛为创业企业，特别是创业初期的年轻人打开事业之门。两年来，华商创意中心是如何引领青年创业，工作推进情况又如何呢？对此，大兴团区委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去年华商创意中心坚持重点发展文创、电商、科技的产业定位，抓大不放小，积极吸引企业创业入孵，新增注册企业83家，注册资金近9亿元，其中文创类企业24家，科技类企业28家，商务服务业企业9家，电商类企业3家，其他类19家。 作为专业的孵化器，为了提升园区产业发展质量，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制度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规范招商及企业准入退出制度，就创业园在孵企业、毕业企业的标准以及退出机制做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入孵企业须为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产业、电子商务产业、科技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并且成立时间一般不超过2年，属迁入的企业应处于研发或试销阶段，上年营业收入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再孵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成立时的注册资金一般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再孵企业入驻时使用的孵化场地面积一般不大于1000平方米。园区还对众创空间、创意工厂的准入做了规定，因工位主要面向创业团队进行出租，故创业团队规模以2到10人为标准，且要符合园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并对创意工厂内的公共会议室、洽谈室使用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小笨鸟发展成为国内跨境电商领域的龙头企业，阳光宏志及天云动力两家企业获得区级科技研发机构称号，味道网获得2轮共计1.3亿的投资，大成生物、中科点击两家企业正在进行上市相关工作，这些都少不了华商创意中心的帮助。去年，园区完善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全面运营，企业服务中心、商务服务中心的建设，使园区企业服务不断精细化、标准化，服务企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为更好为企业提供创孵辅导，园区选派多人次积极参加科技部火炬计划中心、市经信委、市科委组织的创业导师培训，提升自身能力。同时，收集整理创业团队在孵企业的服务需求，建立创业孵化服务目录，并按照目录进行针对性服务、个性化帮助，确保每一个企业都能得到专业的辅导。同时，园区开展营改增、高新企业认定、新创工程等。2016年初，随着新区首家众创空间创意工厂正式投入运营，并被评为新区首批众创空间，至此，华商创意中心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创业孵化体系建设完成。园区先后被市科委、经信委认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孵化基地、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北京市小企业创业基地，被市电子商务中心建设办公室认定为北京市电子商务中心区示范园区，被大兴区人民政府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认定为新区众创空间，被团市委授予北京青年创业园大兴园新媒体分园，被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 同年三月，经过申报与层层审批，华商创意中心被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中心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成为新区第二家获此殊荣的孵化器，是新区唯一一家国有孵化器。九月，华商创意中心被北京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工作小组授予首批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称号。今年，处在产业转型期的华商创意中心将进一步调整发展方向，园区将逐渐清退不符合产业定位的相关企业，打破当前多个行业并存的局面，进一步改善园区的产业结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创新一种新药，还是选择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这对于很多医药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是一个莎士比亚的难题，而邓慧燕却选择了做医药电商的领路者。邓慧燕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九州通工作，风雨磨练13年，他成为了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北京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北京九州众创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易雀巢众创空间总经理。一路走来，他一次又一次选择突破自己，一次又一次选择学习深造，用实际行动证明着自己。十几年如一日，邓慧燕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始终坚持用业绩体现价值，用管理创造效益。2013年，邓慧燕全面主持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帮助企业达成目标，她将北京九州通现代供应链建设经验和成果向医院进行推广，与多个医院开展药库项目。在她的倡导下，九州通开展了连锁公司委托储存配送，连锁公司可以不再单设中心库房，极大地节约了医药连锁公司的储存成本，降低了药价。出战告捷的邓慧燕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她又把目标转向了中药标准煎药中心。不久后，她在建立中药标准煎药中心，实现了医药开具药方、九州通审方、煎药配送至患者家中的一条龙服务，由此解决了行业难题。 然而，邓慧燕并没有满足，她又倡导公司开展冷链服务业务。在她的支持下，北京九州通实现了快速发展，自入区以来累计收入287.8亿元，纳税3个多亿。她的企业解决了2000多人的就业难题。传统的行业长久发展下去并没有优势，借助电商才能有新的发展。这一点邓慧燕想得非常清楚，思考之后是行动。邓慧燕决定开辟医药电商新兴战略业务，建立好药师全渠道业务发展常态和医药电商平台。几年前，医药电商是个新鲜词汇，邓慧燕勇敢地吃了第一个螃蟹，由此打通了与京东、天猫、平安好医生、360等全渠道的业务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有供货渠道，有供应链管理系统，有网络医生平台，增加了用户的粘度，业务态势一路攀升。 好药师入区以后，收入达到了12.95亿元，纳税达到了2000多万，连续3年保持了60%的业绩增长，解决就业600多人，连续5年获得中国医药电商十强的称号。好药师作为我区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典范，顺利实现了转型升级，引领着新区医药电子商务的发展。作为一名管理者， 邓慧燕志向远大，她想做的是打造一个大健康大电商生态圈。随后她组织建设创业服务场地，成立北京九州众创孵化器和易雀巢众创空间，为医药健康加电子商务加文化创意产业的青年创业者提供一席之地。邓慧燕介绍说，在这里我想要引进合适的企业，有理想的创客，为他们提供电商平台、投融资平台、管理咨询平台、生物医药研发平台、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资源与专业服务。这样的创业苗圃加孵化器加加速器的产业链服务体系，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已经成功吸引了50多家企业入驻，未来3年预计聚集企业100家以上。做企业管理者要有眼光能力，更要有实实在在的培养计划，让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邓慧燕想对了，也做对了。 本台消息：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土。西红门镇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三多三差环境，想顾及煞风景。2015年2月，大兴区被评为全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西红门镇成为我区先行先试乡镇。加快城市化进程，从拆除西红门镇工业大院开始。工业大院本不是毒瘤，90年代初期，西红门镇响应全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政策，各村社纷纷建立了村级工业大院和种养殖小区。在无功不复、无伤不活的大背景下，工业大院曾为西红门镇的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做出一定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这种遍地开花的发展模式遗留了很多历史性问题。各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过度粗放、低效使用，混杂连片的大量村级工业大院造成城镇面貌和社会管理方面三多三差的困难局面。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让西红门镇下定决心狠摘毒瘤。日前，记者来到星光影视园北面的拆除腾退现场，这个占据了700亩地的区域早已人去楼空。南面的星光影视园，崭新的楼宇、干净的环境，让不少高端企业再次扎根，恰与此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拆违机械人员的陆续到场，几台挖掘机挥舞着机械臂，直指简易的2层厂房。很快，这些厂房被逐个拆除，夷为平地。这块地域拆除之后，不再是落魄的局面，新的产业功能将布局在这里。这里将引进高端产业，吸引文化创意、金融类企业入驻。 西红门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西红门镇已启动团河路沿线12个村工业大院的拆除腾退工作，占地面积约8000亩，地上物建筑面积约580万平方米，企业3000多家。不拆不建，瘦身提效。今年是西红门拆除腾退工作收尾的一年，今后这里将不再是那个让人难以踏入的城中村。新拆的地块8分环绿地、2分养产业，在完成3号地拆除腾退基础上，西红门镇建设了寿宝庄产业园区，引入了3个产业项目，由鸿坤集团投资建设金融股，发展金融服务业，由星光集团投资建设星光影视园北区，作为星光影视园的拓展区，发展新媒体文化产业，由集体联营公司投资建设创业家园项目，作为整个园区的配套项目。3个项目预计投资35亿元，建筑规模52.5万平方米。同时，产业园区已开工建设30万平方米，与127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与易润金融、安心100等12家企业签订了入驻协议。以金融文创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产业园雏形已初步显现，而西红门创业大街还将在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下出现新的服务模式，将重点围绕6个一打造建设西红门创业大街。 即一个服务大厅、一个创业联盟、一个线上平台、一支创业基金、一个创业沙龙、一系列创新创业政策，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带动作用。相关数据显示，西红门根据拆除腾退进度同步实施环绿工作，目前已实现环绿约4000多亩。这里又是一个新的西红门。 本台消息，从动手到得手只需3秒，作案手法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少停放在街头路边的豪车纷纷遭殃，损失惨重。近日，大兴警方通过视频追踪，苦寻2个月，跨区抓获了一名利用特殊工具实施砸车盗窃的嫌疑人。初步核实案件20多起，为事主挽回经济损失数万元。警方陆续接到多起砸车盗窃的警情，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录像，侦查员发现每个案发现场周围总会有一名男子出现，他面戴口罩，骑着摩托车，先是在街面闲逛，伺机窥视路边停放车辆。当他选择好下手目标准备作案后，从容来到车窗前，砸推拿一气呵成，用时3秒钟便盗窃成功。侦查员们给这名老手起了个绰号3秒哥。然而就在3秒哥于大兴区疯狂作案10多起后，此人却突然间消失了。根据警方的判断，3秒哥不但是个专业的盗窃老手，而且还具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故意和警方玩起了猫鼠游戏。 正当追踪3秒哥的线索即将中断之时，3秒哥再次出现了。3月5号当天，在大兴亦庄地区发生了一起砸车盗窃案。根据监控画面显示，这名男子3秒钟砸开车窗，从车内拿走一个包，随后向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逃去。侦查员随即来到小树林内，在树林深处发现了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等证件散落一地。民警仔细查看现场，一道清晰的轮胎印记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注意。只见它一直延伸到树林的边缘。对于这条轮胎印记，侦查员并不陌生，这正是2个多月以来警方一直苦苦追踪的3秒哥。由于每次作案时，这位3秒哥不但下手迅速，而且逃走时凭借着摩托车快速启动的特点，一直让侦查员们难觅其踪。随后在调查了大量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录像后，警方初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逃走方向，并经过后期大范围摸排走访工作，侦查员于3月15日下午5时许，在通州区台湖镇一处平房内发现了疑似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尽管嫌疑人对车身前半部进行了改装，但经过轮胎印记对比，警方确定这就是3月5日当天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随即正在屋内与女友睡午觉的嫌疑人李某被警方抓获。面对警方的询问，李某一直狡辩，不肯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其女友谢某慢慢地向警方道出了实情。当天警方在李某的暂住地起获数个名牌挎包，并在其驾驶摩托车内查获了手套、手电等作案工具。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谢某因隐瞒非法所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 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 消息传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